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为了确认月球上101位研究员的平安，以及更好地管理他们，月球盾牌计划的总部在整个基地安装了10000多台摄像机，然后用 AH 卫星把101名研究人员的研究过程和成果无限地传送到地球，而地球上的大型储存装置 UH 会负责接收所有的数据。但问题是 UH 现在不知道是在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上，反正是在某个地方一睡不起了。相比之下，更严重的问题是，失去了 UH 这个倾听者的话痨卫星 AH 如今失去了控制，开始随意地向世界各地传播电波。也因此，这些月球盾牌计划的研究人员们才知道了月球上有掉队的人。 天哪，没想到月球上还有幸存者。 是掉队者吧？ 就是啊，我们走的时候都数过人头了。 这件事你要负全部责任，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地球总部的人们研究判断了许多的情报后，确定独孤月就是留在月球上的掉队人。 喂喂，听得见吗？月球上的幸存者，报一下你的身份。 就算死，我也要挑一个能望见故乡的地方死。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永别了。 喂喂， 我去，这个坏了吗？ 从今天开始， 喂， 要减少营养的吸收。 你在干嘛呀？喂， 可能那个幸存掉队者不会操作通讯设备， 也有可能是从地球向月球传送通讯的信号出了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卫星开始随意地往地球的各个角落传播电波，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来自月球的直播。 靠，吓死我了，你干嘛在家里穿蒙古袍？ 因为这里就是蒙古。 为毛我们要在埃菲尔铁塔下面看电视啊？ 因为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巴黎。 独孤月不知道的是，他在月球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地球直播了好几天，并且一传十，十传百，演变成了各种传言。 哎，那就是月球吧？ 嗯，听说他是为了拯救地球才奔月的，后来因为宇宙飞船上少了一个座位，就牺牲自己留在那儿了。 天哪，好残忍，他真是个英雄。 哎，吃饭吧。 天哪，他一顿饭就吃那么一点儿。太悲剧了，比我们还惨。 然而人们眼里看到的这些未编辑未删减的视频，其实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真真大鱼大肉真是吃腻了，今天就吃这个解解腻吧。 按照目前的情况，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大问题，于是地球总部的执行员詹姆斯立刻采取了措施。 不行，终止所有视频的输出，马上设置一个防火墙，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视频。 首席研究员卡罗尔抬起头茫然地问道。 啊，要怎么设置防火墙？这又不是通讯画面，我们也只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再说基地现在的情况。詹姆斯，请你想好了再说。 詹姆斯抬头看了看如今基地中的情况，说是一片原始状态也不为过，大家的通讯还要依靠烽火、摩斯密码和信鸽。庆幸的是，这段无删减的视频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不好的影响，反而让大家都打起了精神。 那个人很快就会死吧？ 等月球上的资源耗尽，他就算不是饿死也会被冻死，而且没人救得了他。 真不容易啊，我们也要努力地活下去。 但越是这样就越让人担心。虽然人们逐渐找回了一部分对 AH 卫星的控制权，但还是没办法跟月球通讯。 这个手柄可以当遥控器用，像这样左左右右。 没有看起来更专业的机器了吗？ 怎么了？这挺好的呀。 没什么，就是有点，算了，不说了。 更糟糕的是，有个别人可以听到视频里的声音了。 哎，今天就看这本吧。 你看人家环境那么恶劣还在看书，你也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 妈，现在都没有大学了。 被地球上的人类当作消遣的好帮手，电视明星，乐观之星的独孤月，本质上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靠，好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地球上的灰尘早晚会消散。虽然现在只有拥有超级天线的总部和小部分拥有无线覆盖区域的家庭能听到声音，但很快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到电视里的声音了。即便找回了一些对 AH 卫星的控制权，但也只能起到很少的作用。也就是说，比起普通人，总部只是早一点看到画面和听到声音而已。不过有时候视频也会卡。 怎么了？ 貌似视频在缓冲，一直在重复播放这段画面呢。 又或是暂停在某个画面。 那是什么？他为什么没穿裤子？ 是安装在地板上的7075号摄像机拍的画面，已经停在这个画面6个小时了。 关不了吗？ 关掉之后万一连接不上了怎么办？ 有时候还会中断。 话说回来，他到底在干什么呀？是在写什么东西吗？ 想活的话就会死，想死的话就会活。独孤月。 哇，在那种环境下他居然还能写出这么绝妙的文章，牛啊。 可惜没有网，不能关注他。 总之，除了这几个毛病，也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此时的月球上，一个讨厌疼痛的自杀惯犯正在实施他伟大的报复。 没错，我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最终目的是死，所以现在我要努力地活下去，对不对？就是这样。做点运动吧，最近胖了很多。不，不是我胖了，而是我的肉胖了。哎，滚蛋！这么重，差点弄断了我的胳膊。看， 悲观的独孤月与乐观的独孤月正在天人交战。 疯狂的独孤月，这本漫画里需要一个新角色，要那种性格稳重、懂得集思广益、可以带动剧情的重要角色。 搞定。 我叫 Number One War Man。 我讨厌这个名字。 我想找个妹子聊天啊。 我很擅长做公仔，我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妹子。 说干就干，独孤月刷刷几笔画出一个美少女的脸，小心翼翼地将它从纸上剪下来，又找到了手头能找到的简易材料和工具，用两根木条努力搭出一个公仔的身体。 这两根木棍一横一竖缠在一起，应该可以。 然而当他将美少女的脸安到身体上的时候，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你到底凭什么让我如此火冒三丈？凭什么 他在干嘛呀？ 乱七八糟的，疯了吧？ 让人们看到他这种疯疯癫癫的样子没关系吗？ 反正我也管不了。哎，对了，视频的信号怎么样了？ 视频有时候就 视频有时候会卡。 又在喝酒，你到底要这样堕落到什么时候？拳击难道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这种情况谁还会做运动？ 世界都一片狼藉了，谁还会打拳击？ 那个人的故事你应该也听过吧？他虽然身在月球，但依然相信有明天，坚持每天锻炼自己。他的这个动作已经连续做了6个小时了。 我要重新振作起来。 加油啊！ 有时候会中断。 你这是在干嘛？怎么了？神都抛弃我们了，还要这破圣经干嘛？ 那也不能放弃信仰啊！ 如果神真的存在，他就不会让我们经历这种苦难。 这两根木棍一横一竖缠在一起，应该可以。 你看，在那么绝望的一刻，他都没有放弃信仰。在月球上，他都对着十字架祷告。 有时候还会暂停，只显示一部分。 总统，现在的局势不稳定，他们会趁虚而入的，我们要先发制人。 对呀， 这人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冥想了一天了，如此坚韧的意志， 他们可是在月球上都会动歪脑筋的家伙，随时都会搞阴谋的。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啊！说不定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从月球向地球发出了指令。 对， 我亲眼看到他，请您做出决定。 等等，你们看，他在写什么？ 画面里，独孤月写下的 Number One Woman 只被拍到了一半，所以地球上的人看到的是。 No war， 想不到他还是个和平主义者。 除了这些毛病，并没有其他问题。应该没有吧？ 哎，他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了？ 估计是在哪个死角吧。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